Hello，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慧声慧月，慧之幸福。这是来自孙燕姿在2004年 Stephanie 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同类》，有一些这个复古的这种感觉啊，而且呢，我会觉得歌词很细腻，整个音乐呢给人带来的是那种能够静下心来细细品味的这样的一种印象。那实际上在每个人伤心的时候，孤独的时候，可能都会希望说身边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人能够陪伴自己，并不在乎说你多么的向他倾诉，或者说他多么的安慰你，而是说有这么一个同类的人能够在身边默默的陪伴你，其实就是人世间一份非常好的温暖了。我们再来听到的歌曲呢，来自郭峰，这是他在2017年带来的一首单曲，叫做《坚强》。 仰望天边彩云的微笑，洒满追逐的波涛，任凭狂风暴雨的吹打，尝遍人间烟火的味道。一幕一幕年少的轻狂，一步一步走过的迷茫，一段一段光阴的回答，一个一个不灭的信仰。 来自郭峰的歌曲，也是他的一首最新作品《坚强》。那这首歌曲呢，也是献给那些正在奋斗，或者说是那些已经有了梦想准备去奋斗的年轻人。那这首歌曲也是表达了郭峰对于梦想初心为之坚守的那份坚持和顽强了。其实说到郭峰，他之前有很多的这个公益歌曲啊，比如说我们所熟悉的《让世界充满爱》《心会跟爱一起走》等等，非常的受欢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希望能够给年轻人带来鼓励和支持的。我们再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丽芬，1994年《就这样约定》专辑当中《爱的路上我和你》。 偶然相逢，欢迎你爱的路上与我同行，陪着我度过良辰美景，迎着微风轻轻地对我说出你的感情，就这样打动我的心灵。 一直对我看不听一见就钟情。我们走上这爱的旅程，与我同行，你应该觉得心里轻轻松松，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 Yeah, I'm in the house for sure right now, and I'm on a microphone getting loco,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So let me bust it like this. Ready for the last one? Hey, you, get to it, baby. You flip back, you flip back, you flip back. You gotta do it, you gotta do it. Go on, baby, go on, baby. You gotta play the game with me. You gotta play the game. Turn the fuck back, bro. Break it down. 与我同行，你应该觉得心里轻轻松松，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张着你的大眼睛，一直对我看不停，一见就钟情。我们走上这爱的旅程，与我同行，你应该觉得心里轻轻松松，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与我同行，你应该觉得心里轻轻松松，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与我同行，你应该觉得心里轻轻松松，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与我同行，你应该觉得心里轻轻松松，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 最神秘的等待，星星坠落，风在吹动，终于再将你融入怀中，两颗心颤抖，相信 穿越，思念有没有

个天使替我去爱你。爱曾经来到过的地方，留着昨天的芬芳，那熟悉的温暖像天使的翅膀，划过我无边的心上。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我的爱像天使守护你。生命直到这里，从此没有我，我会交个天使替我去爱你。像天使守护你，若生命直到这里，从此没有我，我会交个天使替我去爱你，我会交个天使替我去。 欢迎回来，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这是来自安虎的一首歌曲啊，在2007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天使的翅膀》。因为爱曾经来过，所以呢，你能够感觉到那份温暖，就好像天使的翅膀掠过心田一样。写给爱情，写给初恋。任素汐为电影《驴得水》所演唱的主题曲《我要你》。 我要你在我身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我要美丽的衣裳，为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是任素汐带来的歌曲啊，也是电影《驴得水》当中的主题曲《我要你》。任素汐在电影当中是饰演了这个女主角张一曼，给人们也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驴得水》最初的时候呢，是在话剧舞台上上演，后来呢又搬上了荧幕。而这首主题曲呢，应该说气质非凡，很独特啊，旋律干净简单，沁人心脾。任素汐的版本和老狼的版本呢，应该说是各有千秋，各自有不同的魅力。老狼的声音呢，我们知道很低沉，也很温柔。任素汐的版本呢，因为他是以这个戏中人的口吻来演绎这样的一首歌曲，应该说表现的会更加的柔和，也会很让人动心。好了，我们再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小虎队1991年《爱》专辑当中，《蝴蝶飞呀》。 岁月慢慢编织一幅画，梦是蝴蝶的翅膀，眼前是飞翔的天堂，放开风筝的长线，把爱画在岁月的脸上，心是成长的力量，就像那蝴蝶的翅膀，迎着风声越大，歌声越岁月慢慢编织一幅画，梦是蝴蝶的翅膀，眼前是飞翔的天堂，放开风筝的长线，把爱画在岁月的脸上，心是成长的力量，就像那蝴蝶的翅膀，迎着风声越大，歌声越高，

心爱过。 周传雄2000年 Transfer 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记事本》，陈慧琳的同名歌曲啊。那其实现在很多的人，我不知道还会不会有这种就是手写的习惯，应该会有。比如说很多人会在这个自己的这个手账本上会记录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包括说外出旅游你看到的画下来写下来等等，我会觉得特别的有意思。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来自陈飞萍的一首歌曲，这是她在2000年《我等着你》专辑当中带来的《永远到底有多远》。有人说，其实此时此刻啊，这种瞬间就是永远。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总会惊醒自己的夜，掀开没有你的明天。露台下不肯回家的麦田，偷看照片中你我的欢颜。谁不曾为了情感肠寸断，哭红不仅是世无辜的脸。早就明白可我心下不肯回家的麦田，偷看照片中你我的欢颜，谁不曾为了